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湾区生活一小时，今日继续有 PC 同埋阿 O 喺二台直播室。早晨 PC， 早晨阿 O。 喂，同你讲声中秋节同埋国庆快乐先啦。 中秋节快乐，亦都同你讲声国庆快乐啊！听日就国庆咯噃。 系啊，咁啊，中秋就已经过咗去啦。有冇食月饼？食咗好饱满啊，吓！ 好好食啊， 系 啊，同埋我觉得食月饼一定要配茶噶， 系啊，咁啊烧下滞啦，烧下滋啦，烧下肿啦，乜都好啦，咁样咁应该都帮得到手嘅，咁啊， 同埋可以饮唔同嘅味道嘛， 啱啊啱啊，啊与此同时咧，又有啲窝心嘅推介咧，因为你都知道，为咗庆祝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啦，成立咧呢个74周年啊，吓呢个国庆74周年咧，咁就有呢个睇戏啦，咁啊有半价嘅，咁啊有一套电影咧都会同你分享下，咁啊近排睇咧都觉得几温馨同埋几好嘅一部电影啦，就系叫做《点点星光》，咁啊燃亮湾区少年梦啦，亦都系金鸡奖啦最佳儿童电影嘅一个作品嚟嘅，咁啊 PC 有冇听过呢一部电影作品啊？ 有啊，其实我都睇过佢 trailer 噶， 嗯 ，OK， 即系佢我好感人啊，我觉得呢套嘢 系。 系啊， 咁当然你话半价睇好戏啊，一定支持一下啦。 系 啊，有趣、啊，国庆档咧都唔系太多西片上啫。咁大家可以聚焦下啲本地电影啦、嗯，或者调翻转头就系呢啲一类咧湾区嘅电影作品，啱唔啱啊 ？P 四， 冇错啊。同埋呢个点点星光咧，以我所知咧，有8间戏院咧都有得做嘅。 系咁啊， 大家要留意一下。 系要留意一下啦，同埋即系叫做究竟啊喺湾区嘅少年梦系点呢？与此同时就系成个故事大纲咧，我都有睇过啦。就系、是、我哋都唔能够选择自己嘅出身啦，不过咧可以点样咧？去选择一个自己正确成长嘅路径咁样。嗱、广州市花都区咧嘅七星小学咧，咁啊坐落喺呢个背山面河嘅七星村之内啦。咁啊，其实咧只系得咧啊百几名嘅学生嘅啫。咁啊， 一个湾区嘅地方嚟嘅。 系啦，即系因为喺广州系花都区啦，咁样广州一定系啦。咁啊，七成嘅学生咧，其实都系外来嘅一个劳工子弟嚟嘅。咁啊，究竟点？怎样可以逆转命运啊？或者喺个帮忙屋企之余啊，仲可以去叫做努力读书 咧？同埋咧，我觉得近年咧，好少会成套电影都用小朋友做一个主题啊。咁、所以咧，呢一套电影值得推介俾大家嘅，就是、一套以小朋友为主题，最重要系同一啲可能现今我哋好多学校里面咧，都有一啲跳绳班啊，或者一啲跳绳嘅比赛 系 啦，你不妨入去睇下，睇下跳绳同呢件事有啲咩关系？ 应该有啲趣味嘅。咁啊，讲开跳绳就讲两嘴呢个杭州亚运啦。咁啊，香港队都有好成绩啦。咁特别系榄球方面啦，咁啊，七人榄球又攞到金牌啦。咁与此同时，女子嘅七人榄球又有牌攞啊。咁啊，两队都有牌落袋。 游泳嘅成绩都非常之好。 哇！直情游泳同埋剑击简直系好厉害啦，即系尽立啦，即系用一个香港人熟啲嘅字眼就系尽立噶啦，能够攞嘅我哋都 系啊。而今年我觉得有啲新项目咧，即系例如武术啊等等咧，个成绩都好好。 冇错啊，咁所以寄望啦，香港队咧继续有好嘅成绩啦，杭州亚运咧发亮发光。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啦。近排好火红嘅一部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啊，《追光者人》动画设计北京有限公司嘅代表啦，陈建喜先生咧，同我哋啊做一个访问嘅。你好啊！ 你好，你好， 你好啊！咁啊，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好多都欣赏咗呢一部咧《长安三万里》啦。咁甚至乎咧，有啲内地嘅朋友，甚至乎依家我哋好中意翻到大湾区嗰度咧啊，饮饮食食啦，咁一定会喺电影咧睇过呢一部咧，非常有教育意义嘅一部咧动画电影。咁啊，请你去分享咧，当然喺个动画设计个层面嗰度多讲少少啦。你见到个成果啊，咁受欢迎啦，《长安三万里》，你有份做动画设计嘅，感觉系点噶啦？我又想问下你先啦吓。 咁第一好惊喜啦，因为其实呢一部电影系我哋做咗咁多部之中成绩最好嘅一部嘛，同埋佢嘅成绩可能系比我哋以前嘅白蛇又好，呢、這个人展又好，都会好过唔少，所以成个即系冇谂过会有咁好嘅成果，咁对我哋嚟讲，肯定系一个特别自豪嘅事啦，因为我哋做呢个新文化系列嘅时候，其实都系第一，即系新嘅一个系列嚟噶嘛，所以做嘅时候，其实都会有好多谂法，就系，我哋做呢啲历史嘅嘢，同埋文戏特别多嘅动画电影，因为我哋用嘅形式系动画电影， 系， 用动画电影去表现嘅时候，会唔会得到观众嘅中意啊，因为佢始终时长又好长，真系佢有接近三个钟嘅时间。 嗯，因为都唔容易啊，你要交代唐朝嘅盛世，你要将高适啊、李白嘅一啲诗句啊个创作理念去讲出嚟，或者将佢哋一半嘅一啲生平啊，或者人生嘅高低起落讲出嚟咧，其实真系要啲历史，亦都要有啲历时啊，要啲时间啊，啱唔啱啊，陈生？ 系啊，系啊。所以我哋当时做嘅时候，其实都会即係我哋内心肯定係觉得好正啊，真係呢套嘢，但係会唔確定市场上面观众会唔会接受，即係我哋呢啲咁嘅新形式嘅一个表达啦。所以最后结果真係令我哋係好满意，同埋就係我哋睇到就係只要你认真去做一件事，其实大家会睇到佢嘅成果，所以其实结果嚟睇系开心啦，好开心啦。 咁亦都引证中国电影动画嘅一个新嘅里程碑。点解咁讲呢？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特别系香港嘅听众朋友啦，可能过往咧对于内地制作一啲动画电影咧，可能仲系停留喺《捉妖记》啦，或者之前早两三年火红啲，譬如哪吒啦咁样。但其实近呢一两年咧，真系咧，哇，层出不穷，亦都咧系喺个叫做技术含量嗰度咧，好大嘅突破啊！当然呢啲咁技术层面嘅字眼咧，我就无谓班门弄斧啦。但陈生，不如你又讲下今次做呢个动画设计，同过往你头先做嘅讲你哋公司制作一啲电影动画嘅分别喺边度咧？个突破或者个挑战性又喺边度咧？吓， 分别啊，就系喺成个戏嘅内容，即系佢会冇乜特别多嘅动作镜头。佢会大部分都系文戏，然后最大嘅挑战就系佢系好多诗词嘅表演。其实对我哋嚟讲，其实有几多人真系对诗词，尤其是出嚟工作咗咁耐嘅人，其实有几多人会对诗词会有好多时间去再温习啊，或者去睇人哋，其实可能会好少。所以我哋做嘅时候，其实挑战好大，因为我哋要好多睇翻以前嗰啲舞台剧啊，大家对李白啊或者高适啊呢啲历史人物点样去睇啊？佢哋大家觉得，大家心目中嘅李白可能都唔一样嘅，但系我哋要做出我哋而家想做嘅李白咁嘅性格，可能都会有同观众认知嘅可能会有 大出入，所以有时候会想得更多，就是我们希望赋予这个角色是真实的同埋打动人，即是有血有肉啲啦。所以在同其他的制作上面同的，因为它是代表性比较高啦，即是在历就其是历史人物上面。因为如果我们以前的项目是哪吒啊、小白啊这些咁嘅主角，因为他们是传说的，即是他是神话啊类型的角色，所以 个创作空间好似再多啲啊，即系嗰啲创作可以无边无际，但系啊点样喺个真系喺李白嘅生平嗰度啊，可以多啲令到个人设更加立体咧，或者用动画设计点样将个角色再塑造得叫做立体一啲咧？会唔会真系要用好多时间去做嘅前期啊？我想问陈生。 要啊，我哋会用好多时间去探索呢啲。演绎啦，好多即系以前唐朝嘅人嘅演绎啊，或者佢哋一啲嘅行为啊、举动啊，可能我哋都要去用好多时间去研究啊。 嗯， 所以 系 最重要系咩咧？就系、是、我哋要做一个唐朝嘅角色，所以我哋嘅角色做嘅一举一动都要似古代唐朝嘅人物去表演。所以唔係太一樣啦，即係跟新風神啊，呢啲系列嘅表演上面，因為新風神表演可能就係一個神話，我可以即係譬如我係打到動作鏡頭多嘅，咁我係特別好睇、特別刺激咁就 OK 啊。但係如果我而家長安三萬里嘅話，可能我對表演嘅要求仲會更加高好多。 是啊，入面都蕴含住好多嘅技术啦，而再蕴含住就係呢，我其实呢短短嘅几分钟呢係唔足够时间呢同陈生去多讲少少，因为呢我自己喺做资料搜集呢同埋做功课嘅时候呢都真係啊，即係欣赏咗呢部作品啦。有几条问题必须问嘅，就係、是、首先啊，点解唐代嘅人嘅身体比例系咁嘅？嗱，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好多时候都会问呢个问题，但系咧，我揾翻咧《引经据典》底下咧，哦，原来可能真系咁嘅。嗱，呢啲题目咧，我就等陈生咧下集啊，再同我哋详细解说一啲。同埋，我知道你作为一个香港人啊，由香港出发，翻到去依家已经有喺北京有总部啦，有工作室啦，好多时间都已经喺北京嗰度生活。第一适唔适应啦，第二就系、是、鼓励下啲年轻人啊，其实我哋嘅祖国都好宽广嘅，嘅工作机遇，只要你系有能力嘅，你有梦想嘅，冲出去啦，追梦啦，你可以发挥到更加多你想做嘅嘢嘅。即系下一集我都想请阿陈建喜先生多讲少少呢个面向，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嗱，今集咧时间所限，讲住咁多啊，非常多谢咧追光人啊，动画设计北京有限公司嘅代表啦，陈建喜先生啦。咁啊，近排咧就上映期间咧就有呢部嘅动画电影叫《长安三万里》啊，吓，亦都入边咧蕴含住好多咧关于唐代诗人嘅生活啦，或者唐代嘅名诗究竟。啊！呢啲诗系点样产生嘅咧？咁啊，睇呢部电影作品咧，你会知道更加多嘅。咁下集再请陈生同我哋多讲啦。多谢你先，下集再倾，拜拜。 群更有惊喜，爱你的我怪兽一样合情合理，彼此天生分但我似你，因气根本不要太贴地，神化一起奇怪一起你的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话，初步估计有700多个旅行团嚟香港。佢最近分别同旅议会同旅监局代表见面，旅游事务专员今朝亦都到关口视察，了解入境安排。佢强调，唔同部门都做咗准备功夫，可以处理突发事件，有信心内地旅客有好嘅体验。杨润雄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所有关口的相关部门都准备就绪，有足够人手，亦都协调了交通安排。他提到旅监局做了很多功夫，土瓜湾是其中一个需要留意的重点地方，表示完全明白当区居民的忧虑。今次黄金周安排大致跟从上次五一假期，仍然会每日检视情况，主要做好管理，例如旅客有没有足够时间吃饭，同时都会同旅游的导游保持紧密联系。政府将会在11月中推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3年的先导计划希望有20万人参与，没有目标上限，希望透过计划建立好地区医疗系统，做好预防。计划下，如果市民经筛查之后确诊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可以获得6次资助诊症。被问到6次资助是否足够，策略采购统筹处总监张伟伦说，参与计划合资格人士会先接受筛查，早发现个案的病情一般较轻，3个月跟进一次一般已经足够。他又说，目前有200多个医生参与计划，相信最终会有几百个医生参与。有关计划以共付模式运作，对象为年满45岁、未有已知糖尿病或高血压病历的香港居民，先要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同意使用医健通，自行选择家庭医生做筛查并且诊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首度回应最近同中国在南海黄岩岛的争议，强调将坚决捍卫领土和渔民的权利，不会找麻烦。小马可斯说，会继续捍卫菲律宾领海以及渔民在捕捞了几百年地区的捕鱼权利。

即係24小時流流長，即係香港人嘅消費力度好強㗎嘛。咁你喺香港用完錢，咁你就返去灣區又用下，即係兩樣都咁樣進進出出啦。因為其實深圳以至澳門嘅叫做商户呢都搶人才啊，即係我哋係人才，香港人係人才，人才係財富個財啊。 我而家聽聞呢，我哋講緊喺深圳嘅消費啦， 是 港人佔咗成個消費力嘅六成以上喎、 啊。唔係聽聞，係報章都有賣出嚟。 不得了啊， 真實數據嚟。 不過話時話，講返港車北上，我梗係要同你講下。 好啊， 因為咧就住呢個十一嘅國慶假期咧、所以咧整個港珠澳大橋嘅來回收費都係全面噶。 係咯， 係啦。 咁你變咗免橋費，免咗嗰幾十蚊橋費，你就令到嗰個交通量更加頻繁。 唔止係呢個港珠澳大橋咁簡單啊，係所有橋費、隧道費其實都係全面噶。 哦， 咁所以咧，即係話你係可以由香港直接揸車到去呢、這個。例如深圳啦、即係經港珠澳大橋去深圳啦、去惠州啊、去中山，都係免橋費同埋免高速費啊！依、件事 嗱，講開呢一個咧，同你講下啲飲飲食食嘢啦。咁上一兩個禮拜未話睇下姚明嘅嗰個籃球活動啦。咁、其實都留咗喺珠海多一晚嘅。咁因為都想食下個海鮮街啦。啊，我有少少失策啊 ，PC， 因為咧我冇問你。咁珠海食乜嘢好啊？嗱，講真，澳門我真係熟啲嘅，咁、但係唔想下都淨係食澳門嘢，同埋即係咁啱有朋友話，可以車去珠海嗰邊咁、樣。 珠海你邊度食啊？ 係嗰、那個海鮮街咯。 海鮮街喺邊個位嘅先？係咪斗門嗰邊先？ 唔係啊，就係、是哦、即老舊啲嗰條海鮮街。 即應該係關口一出嗰邊嗰條。 係啦，咁、所以咧就因為嗰條街我食過一次㗎啦，喺十多年前咁樣。咁嗰陣時就好繁盛㗎嘛。哦，嗰條街咧可能啊，因為隨住個經濟產業有啲移動啦、即珠海個核心區域可能去咗斗門，或者去咗有一個叫係咪華發商圈啊？嗰邊就係最 core 㗎嘛。咁我都係聽當地人先知道啊，哥仔依家嚟珠海唔係喺呢邊玩㗎啦，喺嗰邊玩㗎。咁我唔知啊嘛，同埋我成日林家龍冇啊，唔想即係煩住你咁樣短信你，喂，珠海食咩啊咁樣。雖然 OK 嘅， 雖然同樣嘅嘢你會問下我啦。咁我諗住啊，自己試下碰下啦，或者叫發掘下或者探索下啦。哇，去翻舊時嗰條海鮮街食咧，喂，冇乜人啦，好一般啦，而且咧啲海鮮嘅種類咧，亦都真係冇以前咁多。 通常而家去曬。斗门即系近斗门嗰边啦，嗰边有个海鲜一条街嘛，所以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嘅。 系咯，原来喺嗰边食。 系啊，但系咧、值得一提嘅就翻、珠海，我就一定会食姜汁撞奶。 姜撞奶 系啊，有个好出名噶啦，百年老字号啦， 乜传承咁。 系啦、啊，真系不得了。 嗰个几好嘅，我都有食嗰个姜撞奶啦，咁亦都系个姜味好浓啦，亦、都比较驱寒啲。其实冬天食啱数啲嘅。 唔系，佢有得拣辣度噶。 系咩？真系噶？ 有得拣辣度，你要辣啲啊，冇咁辣啊，定系好辣？ 是 有得揀嘅。 咁跟住嗰度食咗一餐啦，跟住晏晝嗰餐就變咗去華發商圈嗰邊。因為華發商圈係一個超大嘅商場。 商場係冇錯。 佢個商場係 兩棟嘢加埋啦。 係啦，如果用深圳去比喻咧，就有少少似萬象城、萬象天地嗰個卡士、或者嗰個規模，或者如果你屬歡樂海岸嗰邊就海岸城啊、歡樂海岸嗰啲咁嘅。 我覺得啲品牌冇咁個檔次唔算咁高嘅。 係咁高端，即係冇萬象天地咁多高啦。因为萬象嗰啲就即係比较太高端，你入去买个包包都几万蚊。 但係相对地成个消费呢，我自己觉得係比深圳嚟得舒服嘅。 係 啊，即係大家会好想去购物多啲嘅嗰种消费系。 咁 係 啊，我唔知道啦。总之深圳呢就有啲消费券呢就俾港人嘅。但珠海就冇嘅。不 过 顺带一提就係头先话 PC 又讲话喂因为港珠澳大橋咧就國慶之時咧就免橋費，咁所以大家會唔會除咗澳門之餘，仲玩埋珠海咧？ 中山啊咁。 哇！因為澳門好多人， 冇錯。 即係嗱，呢個亦都係實況嚟嘅。哇！啲叫做娛樂場所嗰啲餐廳咧，係多人得好緊要。係多。不過咧，嗱，你講呢個又可以講下娛樂場所啲餐廳咧，未連埋上邊幾間酒店嘅。咁啲酒店都有佢哋嘅 lunch 咁樣啦， 係 喂，其實唔貴喎，我想講， 竟然係咁， 唔貴，真係唔貴。 哇！ 即係譬如有一間香港九龍站上蓋嘅品牌嘅酒店啦，咁喺澳門其中一個賭場隔離，佢都有個 building 噶嘛，即係成棟都係佢嘅酒店咯。咁我嗰日就因為要等個賽事開始啦，跟住就同我表弟啦，咁可能飲咗杯酒，跟住食咗幾隻蠔啦。埋單係好舒服嘅個價錢， 係 好舒服。 但我真係好想講，即係大家如果去澳門嘅時候咧，我自己覺得格價同埋你自己想去邊一個地方係好緊要嘅呢個 research。 係， 因為咧蒲東同埋呢個氹仔咧嘅價格係差好遠，尤其是係酒店大家住宿嘅價格係差好遠。 路氹咧，我估你冇千八蚊咧，你都揾唔到一間酒店住到一萬。 冇錯，咁所以我自己就話，如果大家要去呢個地方嘅時候咧，不妨做多少少 research， 你可能会喺同一个价钱里面揾到更适合你嘅选择。 冇错冇错，好，听只歌翻嚟，转个头继续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开始听见有人围在隔离。传他有多卑鄙，仿佛装透听起半路涉麻，神态诡秘，犹如密码，继续说继续笑，令我很好奇，他背住世界跟某一个在一起。如果你问我可会你下去，可会不放过自己，几多次下人传闻吓亲死，不守正便闹大不追求，能梦游到下世纪。我知得这点爱，别待我处理。情报在发酵，并没特别很想得知关于他的丑恶，连翻间谍战去到最尾，只想珍惜喜欢。从未知道，我恨透正在送伤他的那方。三眼就算未舍得分手，不需要存在都封建光。留信息，逐字逐段将他体会，通通都不准确。如果有骂战，爱到断气，只想跟他好好抛开束缚。留言全部。抹杀最后那一丁点美好，洗走心里这温馨的错觉。早几天听说在皇后码头，男子与她拖手。今朝早补给我治疗的图，情节通透。又在意，我问我有没有核爆的理由？这背叛战争，不见得和平会更好受。假使顾念我，不要说下去，不要一再践踏我的伤口。情报在发酵，并没特别很想得知关于他的丑恶，不需间谍。最美只想珍惜喜欢他的感觉，旁人从未知道我恨透正在重伤他的那方。三眼就算未舍得分手，不需要存在都封建光。留信息逐字逐段将他诋毁，通通都不准确。怎么有骂战，爱到断气只想跟他好好留言全部关闭，怕抹杀最后那一丁点美好，洗走心里这温馨的错觉。情报别发酵，但愿活在假的一生之中不知不觉。如果有上帝，我会劝你好心早点将他拖回天国。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繼續翻嚟灣區生活一小時啊！當然咧，除咗 PC 社會聚焦呢個自駕遊啦，咁佢有嗰個超爽自駕遊啦。依家又唔知帶我哋去啲咩新鮮嘅地方，又感受下啦。早兩集我翻睇翻就係一個光明農場啦，咁又話去呢個深圳嘅呢個最大型嘅滑雪場啦，玩 snowboard 啦咁樣。嚟緊仲有咩玩㗎？我想問一下，問咗你先啦。我因為接住嚟我要講高鐵㗎啦，同你嗰個自駕遊係兩碼子嘅事。 嚟緊梗係要同你分享一下一啲飲食片啦，我知道係啊，遲啲會有啲飲食片啦，包括咗香港嘅一啲好食好玩嘅都會喺裏面， 一定要啦，加翻啲香港元素，因為香港始終都係灣區入面嘅城市啊嘛，係咪先？你超爽自駕遊唔係淨係講內地嘅好，都要講翻多少少啊，香港嘅好， 最重要係我帶大家遊大澳啊嘛， 我遊大澳，係啊，大澳亦都嚟緊會有水上婚禮啦，呢個亦都會。啊！我啲蝦膏蝦醬咧都食曬啦，係時候入去添下貨， 冇錯， 蝦醬炒通菜。 最犀利咧，今次節目裏面咧，即係預告一下，我哋會親手整蝦醬， 係嘛？ 醃鹹魚，哇！ 喂，嗱，你醃嗰條鹹魚咧，就我都有啲信心嘅，整翻條嚟食下嚇。 好啊！ 喂，但係醃鹹魚咪即醃即刻 唔得，要幾日㗎？ 要。我幾日啫，我以為要好似譬如釀酒咁樣咧，擺一兩年咁樣。 咁又唔使嘅，因為你鹹魚本身可能就算你洗完之後你要風乾啦，跟住然之後又要入鹽啦， 要啲時間 曬啦，所以其實唔同嘅過程裏面加埋都需要幾日嘅時間去處理嘅。 好咁啊！嗱，呢個咧就係期待之中啦，就可以睇下PC 啦。咁嗰、那個究竟由大澳出發咧，點樣經過港珠澳大橋咧，去到珠海咧？其實呢個點對點咧，應該行到80公里啊，應該係咪得唔得？定百幾公里 要？唔得，過百。你話咩先？等陣先諗下先啊。 去珠海啦嚇， 去珠海嘛， 拱北啊，去拱北，我當去拱北為點啦。即係大澳由嗰個大澳嗰、那個巴士站嗰度出發， 可能係唔使100公里嘅，因為我哋嘅橋。由呢个港珠澳口岸嗰个位置去到呢个收费站咧，系55公里嘅。 系啦，我而家都有一架车系电车嚟噶嘛。 系， 咁我终于明白咧 ，PC 点解成日要计公里计咁多，因为你唔 你有冇觉得破？即系喺你嘅 mile 上面咧，嗰个对揸车同埋对睇油缸同睇电表嘅概念完全唔同晒。 我觉得嗱，老实讲啊吓。我覺得有少少煩，其實揸電車我未適應到，因為呢原來入有車真係方便啲嘅。暫時啊嚇， 咁咁講， 我揸咗一個禮拜到啦， 係你會好緊張， 係啊，好 tense 啊，即係自己成日都會覺得，五十公里究竟啊夠唔夠來回港台兩次㗎？如果入去將軍澳工業村做嘢啊夠唔夠㗎？即係成日有嗰一下提心吊膽啦，因為我仲係揸咗個零禮拜啫嘛，咁我就未有嗰個覺悟啊，同埋我仲係覺得啊咁，因為我已知我都。十幾年排嚟啦，同你差唔多。咁即係你會覺得啊，如果我喺廣播道出發入將軍澳工業村做嘢嘅話，起碼喺觀塘道嗰度有兩三個點，我點樣入油打爆咗，我咪直鏟入去將軍澳隧道咯。即係你點都得啊嘛。但你如果要插電嗰樣嘢咧，你就有多啲嘅考量，同埋香港嘅插電系統咧。即係 PC 10之類啦，其實佢唔係一個太歸一嘅 system 噶嘛，油公司又有油公司做，跟住另外有另一啲坊間科學園嘅創投公司又有嗰啲做，咁你咪變咗有四五個 app 都係嚟自四五個唔同嘅插電公司。 四五個 app 咁少你唔夠啊！我諗你好快會有十幾個噶啦， 係咪啊？ 係啊， 即係咁講啦，即係純粹分享下啦。咁但係。但內地就相對便捷啲，特別我睇翻好多杭州亞運嘅一啲新聞片段，其實好簡單，你有個電車一拍埋個位嗰度，佢就即刻幫你開蓋，有個機械手臂就不即刻幫你將嗰個管道就懟落你個車咯。 Okay, 其實成件事又好似睇緊鋼鐵奇俠。 其實喺香港係未必 work， 或者 I mean 係 港車北上嘅車咧，就算你揸翻內地咧，想試呢個 game 咧，都未必 work。 因為個 adapter 唔得啊嘛。 咁啊，嗱呢、這個扯得遠咗啦。嗱駕駛都有，我哋擺低駕駛嗰啲嘢，往後有排討論。如果一講車咧，我哋又講半集節目。 冇錯。 其實我想呢個資訊提供就係呢個廣州啊，去到呢個汕尾咧，就有一個一小時嘅交通圈都出咗嚟啦。點解咧？咁啊，原來咧呢個廣汕高鐵咧就9月26日咧就正式開通啦。咁啊，通車之後咧，深圳北去到廣州東站同埋汕尾咧，最快70分鐘就可以到達啦。咁啊，因為咧，我有啲朋友都係祖籍係汕尾， 係好多啊。其實喺 其實汕尾咧真係好多好嘢食噶。 汕头汕尾系好多， 汕头咧就食牛丸啦，或者牛肉啦，或者食鹅头啦嗰啲啦，即系好鬼贵嗰啲卤水鹅头啦。咁但系汕尾咧就食海鲜嘅，哇嗰啲蚝啊、腌咸虾啊、腌大料虾膏啊。哇！我依家都吞口水，真係搞唔掂，太好食嗰啲真係，真係勁嘢嚟嘅嗰啲。咁總之，你話如果依家一小時多咧，就可以翻到汕尾咧，搭高鐵咧，絕對係大家餵食仔嘅佳音嚟嘅，絕對係。咁啊，個票價方面就唔太平嘅，老實講都接近。如果一等座咧，要270蚊港紙咯。咁啊，商務座誇張啲啊，要600多蚊嘅。咁、大家就因應自己需要咧，就搭 翻。都貴喎， 係啊。 是 啊相对地贵喎，因为我印象中如果去上海啊、去上海讲緊商一等定商务、应该是商务座。好似都系2000多喎， 系啊系啊，咁但系大家因为汕尾其实远嘅，即系如果你开车上去，旧时如果要经虎门大桥啊、卡拉卡拉城要3-4个钟噶，即系你喺嗰个往深港高速嗰个位咧，即系爆上去，你知虎门桥成日塞噶啦， 好快就唔塞噶啦， 因为有深中通道啊嘛， 系啊， 咁但系深中通道啊，我哋又可以你带我去下深中通道啦，我都指纹楼梯响系咪？ 未嘅，未开的， 总之深中通道一日未通咧， 系啦， 嗰啲中山楼嗰啲电话唔好再打俾我知，通咗你先好同我讲嘢。究竟嗰啲咩火炬新区如何如何咧？我要真真正正作为一个投资者啦，你真系要摸到层楼，你真系睇下个区得唔得，系咪真系 CBD 系咪先？即系呢个叫做商贸发展区、高新金融区，系咪真系高新先？咁样即系要认识一下。到时即系劳烦 PC 要再少你一程去中山，我哋食下 行个圈先。 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都系嗰句啦，中秋国庆快乐啦，大家，拜拜， 拜拜。 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望着你饮品，有没有糖也一样。我试过单恋，那感觉有点真；试过相恋，那感觉太不幸；试过三角恋，那感觉太气愤；最后又失恋，却有点兴奋，但又天刚好到了寂寞晚上。在这餐厅又刚好看见你的模样，身体已用力拍掌。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你可否给我一点辣椒酱？年轻的茶餐厅赞赏，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认真工作的女人最漂亮。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望着你饮品，有没有糖也一样。尝试过要送时望你，尝试过不理那伙计，只是想想个办法可以拉近这距离。还是要无视变态的自己，最后才明白你开心已足够，这一条大道理。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你可否给我一点辣椒酱？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加多点冰是对你火热的赞赏。 名最漂亮，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望着你饮品有没有糖也一样。但是我愿意和你坐到天亮，继续发张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你可否给我一点辣椒酱？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加多点冰，是对你火热的赞赏。 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保安局带领各纪律部队及辅助部队在消防及救护学院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纪律部队及青少年团体会操暨嘉年华。 当日有警察乐队表演、纪律部队车辆巡游和纪律部队联合演练等精彩活动。 10月1日国庆日，全港市民一同庆贺。